年之外，长睫毛女孩，单眼皮男孩，曾经近在咫尺的未来，一天涯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都说吃燕窝保养好，可炖燕窝太麻烦了，泡发挑毛，小火慢炖，让天天加班的我迟迟不敢入手。 燕窝我选小鲜炖，鲜炖燕窝，小鲜炖鲜炖燕窝，零添加，保质15天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。这个七夕买小鲜炖鲜炖燕窝，好好犒劳犒劳自己吧。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，销量突破180万份，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，仙女的仙哦。 唱歌这样的歌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？

美好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汽车漆面保护膜 S-Car 高碑店文杰旗舰店总经理陈文杰，我为 S-Car 代言。 S-Car 秉承只贴膜贴好膜的服务理念，将为经典969听众的爱车提供安全放心高品质的漆面保护服务。先添加13832274488的微信号，参与969电台品质消费节。 七夕牛郎织女来相会，你的小仙女在哪里？约会吧，约会带点啥呢？跟仙女约会当然带新鲜的小仙炖鲜炖燕窝了。小仙炖鲜炖燕窝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，零添加，保质只有15天。这个七夕带小仙炖鲜炖燕窝跟你的仙女约会吧。吃鲜炖燕窝找小仙炖，销量突破180万份，天猫京东搜索小仙炖，仙女的仙哦。 就是当你遇到不公和磨难，甚至真的差点要了命，就当成那是你人生必须修炼的过程吧，咬牙度过，咬牙忍耐，千万别说，更别妄想说出来路人会帮你伸张正义。今天小了小，我行奇，要相信老天都看着呢，他一定会补偿你的，走过黑暗必有蓝天。